西医叫做瓣膜病的那个病哈，不太绞痛，就是莫名其妙的昏倒嘛，是不是？所以就很难说。可是你说这些方哈，有没有治到瓣膜病呢？如果对症的话，也会治得到瓣膜。问题是很难对到症，因为瓣膜病通常不会绞痛，所以就是大家看一看，你就但是辨证点是很好抓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方子啊，我这样子指着说一下辨证点，同学一定会很容易懂啊。这个方子的辨证点是胸口闷痛，那个如果你是心脏不好，有没有闷痛过啊？对不起啊，这原来大家心脏都很好啊。 呼吸的时候， 像 不像呼吸的时候？ 对对对，闷痛啊，这是闷痛。那这个呢是闷痛的时候躺下来更痛，而且有时候会梗到后背。 然后在起坐的时候，就是你的姿势在换，高度在换的时候会比较痛。 对，好，所以躺下更痛，而且会牵扯到心痛侧背的是这个方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方也是心痛侧背的，但是那个是还抄不下了啊，下礼拜再说。然后呢，这几个方哈，这两个方呢，其实啊，我们临床上啊是拿来治气喘多啦，就所谓肺心病，它发的时候是以喘为主的，就是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为主的。所以气喘刚发作的时候，这两个方好用，两个方可以组成一锅，就六个药都丢下去， 吸不到空气的那种，吸不到氧气。 对对，就是发喘的感觉为主的这两个方。然后呢，保养药是这样的，就是这所有的方你在吃的时候，你都可以有事没事热开水吞个5公克的益富士散，都有效，就是保养。啊，然后呢，这个的甘灼啊。这个玄附花汤呢，它的特征是喜欢人踩胸口，就是这种心脏病的患者啊，他家如果有个2岁小孩啊，你就看他躺在沙发上，然后把那小孩放在那边，让小孩踩他胸口，就具有这个嗜好在。然后喜欢就是要梗起来的时候，他会很觉得喝热水会比较舒服，然后呢喜欢小找什么东西踩他胸口，胸口碎大石啊，这种有我遇到过哦。啊，不过好像也很少嘛啊，真的就是辨证点，就我们的辨证点就是这么回事。那这个痛呢，是胸腔里面撑痛，就是好像啊肋骨里面梗上来的梗住的痛。 你是不是有点像岔气？ 哎，可能就是你动一下觉得里面有梗住的感觉，那是这两路方。那这个呢，张仲景是写悬痛。就是这个的痛法呢，是你胸口痛的时候觉得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被拉下去，就是在向下的扯痛，向下的扯痛。那这个是一个总方的保养方，我等一下来解释。就是延年半夏汤是一个是整个左腔不干净的东西的方子啊，那个不是张仲景的方。那木防己汤呢，最近红，就是说它是一个啊，我这边还没有写换算。这个木防己哈，我也只一天也只敢让你吃3钱啦，多了的话你撑不住。石膏的话，放8钱也可以了。其实这12枚，我跟你讲，一枚鸡子大的石膏就现在的1两半，对不对？2两半，那12枚是多少啊？现在的1斤。妈，你算对了，啊，数学白痴，这3年来唯一算对了一次。等一下，2两半乘以12，会是1斤吗？ 超过。 果然依然是数学白痴啊！就是2两半乘以4是10，对不对？那12枚就是30两，现在的30两啊。 30两。 对，这石膏这么重。 16两。 对。 2斤多。 对，但你临床你要不要？太害怕，你就放少一点。但实际上这方是放那么多的。那桂枝放2钱啊，木防己有点凶，所以我不敢放多。党参的话放个5钱好了，好不好？那如果吃了没好，就加茯苓，然后呢把石膏去掉，换成芒硝0.3碗。那0.3碗，我们这1/3的剂量，一碗的这样0.1碗就好了。好，这个茯苓放4钱，待会再解释给你们听啊。这个 所以呢，但这个本来就是我是用现代的剂量写的药单，所以就照这个开就好了啊。那张仲景啊说人为什么会心绞痛呢？他说脉呢是阳为阴弦，就是这个人他的上焦脉啊，就是左右手的寸口脉呢，拔起来好像很没力，然后呢下面的脉好像有点，就是下焦脉呢拔起来有一点勒住的感觉，就是好像你这个人啊，他是身体里面有什么东西压住了啊，你的气血被一些东西压住了，都被挡在下半身，它透不上来，所以你的上面的能量就空掉了。那上面如果你的能量一直空着的话，阳虚太久了就会阴实，对不对？那就是说当这个地方的胸中大气因为有一些痰啊或者是寒气啊塞住了，那让这个胸中大气虚太久的话呢，渐渐你的血管就会越来越塞住，然后而且不只是心脏里面的血管，那心脏外面啊胸腔什么也都是这个，就是有一些痰湿黏黏的痰塞在那边，那塞住了之后就好像你的心脏啊在跳的时候呢外面还包了两层保鲜膜，那它跳起来就会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渐渐就变成冠心病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张仲景治冠心病呢用那个有好多个方都有这个瓜蒌实，对不对？那瓜蒌实的用处呢就是把你胸腔里面的那个痰洗掉哦，那这是一个非常要紧的药，就是要把你那个闷住的痰洗干净了呢，你的心脏才会舒服，你才能够治本，绝不是去搞那个里面一个血管两个血管做支架，就是要让你心脏闷住它的那些痰都拿掉。那当然就是以外侧来讲，以内侧来讲，瓜蒌实去痰就是在去你那个冠状血管里面塞的油，这样的。我说啊，这些方剂一直都是面临到一个那个中西医的交汇点的一个争论哈，就是现在的中医一听到你心脏病，他一定会喜欢开一点活血药，对不对？什么三七粉少不了啦，丹参三七粉，他觉得血管塞住，心血管冠状动脉塞住，你当然要活血啊，因为是血管塞住。可是在张仲景的药法里面很几乎不用这些活血药，当然活血药有没有一点用呢，其实也还蛮有一点用的。比如说三七，我说活血药有一组很好用，就是人参，红参加五灵脂，对不对？五鼠大便跟人参， 胃出血， 心脏冠状血管也可以，就是这特别恶心的药特别有效，好讨厌。反正大黄蚓虫丸大家都团购了嘛，就不要怕啊。就尹莹还抗议说，我们家是山地人，山地人用五鼠是神圣的动物啊，不落地就很神圣是吧？之类的啊，反正就是，就是现在的医生就喜欢加点开血管的药，或者是什么麝香、牛黄之类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学古方的，你不妨试试看只用祛痰药不用开血管的药，因为血管塞住它的到底是油，不是血，不是血块，对不对？冠状动脉堵塞是那个血管壁的硬化，是慢慢好像一长年累月的脂肪这样的粘上去的，它是算痰类，不是算血类。好，所以我说呀，这个地方石膏用超重剂量，或者石膏不行用芒硝啊，这其实是张仲景药法里面一个层次，就是水水的痰用半夏，然后干掉的去不掉的痰用瓜蒌根，不是瓜蒌实啊。那这个那痰呢开始黏黏的牵丝了，就要用生石膏。那生石膏用到那么重才能够把冠状动脉里面那个牵丝痰溶掉。然后呢如果牵丝发黏，就是刚牵丝的痰感觉是好像那个鼻涕的质感，对不对？可是如果你那个牵丝的感觉有点像是那个强力胶的那个质感的时候，那就要用芒硝了，就是要用到芒硝那么硬的药才能去化那个痰。所以这些药其实都是对血管有用的啊，但是呢现在的中医啊比较想象血分要多一点，比较不太会用痰药。所以这个木黄芷汤还也是蛮重要的啊，就是介绍一下药。那么 那这里呢，寸脉承池，这里是瓜蒌蟹白白酒汤啊。这个寸脉承池啊，就是上焦的脉拔起来好像有点跳不动，然后呢关上小紧缩，然后你把到你的脾胃脉或者肝脉，你就觉得它嘟嘟嘟嘟，好像它撑上一个是上不来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地方有一团东西塞，它被挡到了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但你的主症用主症抓也好，就是胸腔，你觉得肋骨里面哈，这个胸腔闷痛闷痛，有不是很刺痛，如果是大剧痛，那是动脉内侧剥离了，那个要用乌头赤石之丸来止痛了，或者是西医手术了。那就是如果是这个只是闷痛闷痛的话，这个方好，但这个方跟这个方可以合方，因为就多一个半夏而已嘛，是不是？那这个 酒白的分量也不一样 啊。哦，我好像是写太多了啊，再少一点，这少时间。好，是这样子，瓜蒌石同学记得哈，我这是一碗汤的分量，记得瓜蒌石要用哈。它那个在药局里买到的瓜蒌石是好像一个有点像柚子的东西，然后干干的，里面有很多像白瓜子的那个籽。那瓜蒌石要用，一定要锤的碎碎烂烂的，就是它的籽子都要锤碎才有药效。如果你很完整的一个瓜蒌石煮在汤里面，籽子不锤碎，它药效出不来，好不好？所以一定要锤烂，把籽里面连籽子锤烂才能用。好，不难买啦，那药局都有了，好，只是不锤烂没有用。那蟹白呢？蟹白哈，其实我也现在常常写这个字蟹，这个字再加个字你会不会读啊？我们今天叫桥头， 桥头是那个有点像， 就是像是蒜的那个东西，小洋葱腌在那个酱瓜罐里面那个桥头。那蟹白呢，中药房固然是有啊，可是中药房的干货效果差些，就是它要通你的血管啊，还是那个菜市场还没有腌的新鲜的最有效。那如果你菜市场没有买到桥头新鲜桥头的话，那你去酱菜店买它腌的，那也还是比干货有效，好不好？知道吗？啊，那个腌桥头看过吧？ 清朝药店会不会有新鲜？ 可能有，但是我觉得菜市场新鲜的几率还蛮高的，好不好？反正我看同学这个表情也是没什么人需要吃嘛，对不对？就是心绞痛的同学基本上是不多了啊，就知道一下。那半夏，这里的半夏是祛痰的药啊，就是如果它那个扯的范围更广，还有一些零碎痰，有半夏比较好。那 是生的吗？ 我们经方都是用生的。 不是没有加生姜啊？ 哦，对哦，怎么办？我照理说没有加生姜，好像要煮久一点。可是这个方我用生半夏还行，我没有被它麻到那个刺到过，就稍微煮久一点吧。那它都是用蛮多的这个白酒比较是烈一点的酒哈。那可是你也知道酒这个东西煮一煮酒精成分就蒸发了嘛，对不对？所以很可惜，就是如果你去拿一瓶什么白干人去煮，好像又太贵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两个方子我就觉得你可以用水煮到一碗之后啊，你再去另外倒一小杯高粱酒兑进去喝就可以了，这样比较省钱哈。 58度或38度， 可以啦，看你酒量啊。我觉得烈一点的好，就是还是要有点没辣到的感觉。那所以这两个方你可以合方，就是你爱加多一点少一点可以。但桥头的话，就是如果是我这边是写的。食前那么重，是想说你是蛮新鲜的啦，有水啊，啊，不然的话，如果是干的，你少一点也没关系啊。但是我还是蛮喜欢用那个，就你不要想你心脏病嘛。我觉得同学在10年的岁月之中，偶尔还是会有胸口闷痛的时候吧，有吧，对不对？最近天气比较湿，好像有点痰开始积结在这一块了，那胸口会有闷痛的感觉，那还是很有效的啊。但是记得瓜蒌石一定要锤碎，桥头越新鲜越有效。 桥头要不要锤碎？ 我觉得煮洋葱汤不切碎到最后也是煮烂了，啊，没关系啊。所以呢，啊，就差不多这样子的。记得，其实闷痛的时候，我通常半下就加下去了啦，我也不是那么计较，因为药味都差不多啊，所以这是最基本的胸口闷痛的方。那冠状动脉的病用这个方很好，就是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你西医再检验，哎，觉得你的血管真的就通了啊。那桥头呢，你也可以说它是通阳气啦啊，像冲通阳气比较大范围，那这一小坨的比较小范围。那也有人是说蟹的这个叶子是不沾露水的，有一层蜡质，所以可以这个瓜蒌石在把你的痰打下来的时候，让你沾不住这个痰就滑下来了啊，这样子就滑，把那个痰滑开了。但老人家的肠子不好啊，那个桥头煮稀饭倒是还不错，就老人家的便秘或者腹泻，桥头煮稀饭都可以顺。那因为桥头煮稀饭是比较顺那个人的大肠哈，所以如果什么有的上面有一个单子什么半夜四点钟必然惊醒，那个是大肠经不顺，那你就可以常吃一段时间的桥头煮稀饭，那把大肠经弄顺了啊，就会比较不会半夜四点钟这样子醒过来。那这个保养药啊，薏苡附子散呢？这个附子啊，书上有写生附还是泡附吗？有泡吧？ 泡。 泡，好好好。那你生附子加点水在烤箱烤烤也可以啊。那这个薏仁跟附子，反正它们一比二，就打成粉。然后用稀饭吞，其实你用热开水吞也可以。那方寸币大概5克吧，啊，就是科学中药那个小药瓢5瓢。那这个方子呢，它的原来的张仲景的主治是主治说胸痹缓急，就是这个人他的胸口闷痛啊，不见得是很持续的，但是偶尔会觉得胸口绞一下那种感觉。那这样子的话呢？张仲景，我觉得薏苡附子啊，如果以古方世界的思考，薏仁在《神农本草经》是治什么的？治抽筋的。他说你心绞痛，我当作你胸口抽筋，所以就薏仁跟附子吃下去呢，就可以让胸口不要抽筋。那我之前有跟同学讲，就是我们说这个肝脏是属筋，对不对？这筋属于肝嘛啊，那。就是筋橡皮筋的筋啊，橡皮筋的筋啊，就是说抽筋的筋，就是说，所以呢，肝血不够的时候啊，会人容易抽筋。就是比如说有些人他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脚抽筋，那就是血虚了，那要用一些补血的药，然后加一点白芍药，把血拉到肝里面去养肝，那这个抽筋会好，这是血虚抽筋。可是呢，也有人的抽筋，我上次讲过，是到了游泳池里面开始抽筋了，对不对？那是湿气抽筋。那这个胸口偶尔绞一下，这就算湿气抽筋，对不对？所以你就有事没事，这个东西呢，你就吃一点当保养，那把这个胸口的湿气顺一顺，那这就心绞痛就很不容易发作，这样也很好。那加上就是，其实薏仁也是一个蛮能够清洁血管的药了。就是你附子这个补阳的药跟薏仁搭在一起，它多少还是会帮你把这些血管清得更干净一点啊，所以这样吃还蛮好的，所以这个就知道一下。所以这个以闷痛为主，这个是偶尔抽脚一下，但是其实这每一个方你都可以搭配这个，就你煮完了药，你吞一点薏附子散可以的，就用药吞可以的，就是薏附子散挂哪一个方都不冲。那这个地方呢？它是主症是撑痛，就是你觉得这个里面哈有东西从胸腔里面顶上来卡住梗到的那种痛。那这样子的话呢，就需要好像要用一些能够把它撑开，把那个厚朴枳实一用哈，就是枳实厚朴用了跟桂枝是撑开心阳，蟹白瓜蒌还是一样。那这个方子其实适合醋煮，就是你知道 这个前面的这两个方用酒煮，因为酒能够把这个药性发出来嘛，比较有威力。可是呢，如果已经是撑痛了，你再用酒来发，不是更撑吗？所以必须要换个方向用醋。醋的话也是通血管，但是它往下拉，所以另外的版本是用醋煮这个方，好不好？同学就可以这个方煮的时候加一碗白醋下去一起煮。 锅篓石还是锅篓？ 锅篓当然是石啦。啊，李宇轩大概一枚啦，啊，枚的当然是石，就是治胸痹的都是锅篓石啊。锅篓羹是治口渴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方子，你用醋煮一煮啊，吃下去之后，它比较能够把那个梗住的感觉顺开啊。枳实、厚朴在这里算是还蛮有这个用处的。那另外就是桂枝人参汤，人参汤就是理中汤，就理中汤里面再加一份的桂枝，就叫桂枝人参汤。可是呢，这个方子我觉得有一点让人感到有一点，那这个方还可以加半夏，其实这个方加半夏是 OK 的。所以你也可以再加个三钱的半价没有问题，用醋煮。可是这里呢，就会让我有一个很疑惑的感觉，就是这个枳泻桂汤啊、哦，跟桂枝人参汤都是调理脾胃的药比较多。那通常调理脾胃的药多到这么多的时候啊、哦，它是在治瓣膜病，因为瓣膜的那个组织啊、哦，跟脾胃的组织是同类的组织，他们是同进退的。就如果你把脾胃调理到很活泼的话，你的瓣膜会好起来。但是问题就是瓣膜病的病人，他的主症应该不是撑痛才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这个是以西医的看法跟中医的主症有点对不到。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西医说你瓣膜怎么样有问题的啊，你这两个方你不妨桂枝人参汤或者是枳泻桂汤，你不妨挑了长期吃一吃，吃保养看有没有人变舒服。那有的话、哦、那就算你赚到这样子。可能你再过一段时间去做检查的时候，他会说哎，你的心跳开始变好了啊，这样子。 用什么煮？用醋煮、 啊、对，用醋煮啊，因为撑痛不要用酒煮，撑痛用醋煮，往下痛不要往上撑。然后呢，如果你的这个张仲景这个是桂姜枳汤呢，是治旋痛，就是好，你心痛的时候是往里面扯下去的。哎，你说，你看，少抄了，赶快再抄。不对啊，桂姜枳应该只有三味药啊。 桂枝人参汤， 桂枝人参汤我没抄啊，就是桂中理中汤加桂枝啊，啊，这没事啊，所以电影学被诬赖了，好可怜啊，耶、啊，没事。那这个，然后呢，这个方子啊，这两个方子我平常啊几乎不拿来治心脏病，但严格来讲的话是治西医说的肺心病。就是肺跟心脏一起有病变的啦，但是这个平常我是拿来治气喘发作，就气这个气喘发作的时候要镇住那个气喘才行啊，那都是那个喘不过来的感觉。那灵性肝这个结构哈，比较是吃了之后你的胸口会平下去，然后呼吸就顺了。那橘枳姜这个橘皮啊、哦。一斤啊，我们今天一碗里面用12钱的橘皮啊，那这个的话你不要去买那个药局的陈皮，你就买一颗新鲜橘子剥了就丢进去，这样比较有效。 新鲜橘子， 对对，新鲜的绿橘子，如果季节还可以的话啊，就橘子剥了就丢进去。那这个橘子就是灵性肝这个汤啊，比较是往下沉的力道，所以你吃了之后你那个胸口松开的感觉，会觉得那个要喘上来的感觉这样子平下来。那橘枳姜呢，它是这个结构是很外开的，所以呢你如果觉得那个胸口发闷发紧那种感觉的话，你吃这个它就这样子撑开，那你就啊气喘就停了，这样子好不好？那如果你分不清楚的话，六味药一起下没关系啊，这很随便的方啊，因为它根本张仲景有点放错地方嘛，说是治心脏病，可是实际上气喘好用 好，所以就这样子用一用，好不好？当然发气喘也还有很多其他的路子可以用了啊，比如说如果是肾虚的气喘患者的话，还是要用补肾药，比如说什么真正的好人参来煮那个核桃啦，啊，这人参核桃汤能够把气降到肾去啊。不过一般性的那种偶尔啊，就是比较累的时候或者比较运动之后偶尔要发气喘的那种，那这个就很好用啊，而且没有什么大副作用，很安全。那这个向内扯痛的是桂枝生姜枳实汤啊，那这也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可能就是这个方它的那个，我跟你讲，因为枳实哈，哦，对不起，枳实五枚我这样写太轻了，不好，枳实五枚的话还是要多一点，还有8000，就是当你的那个，因为枳实是治内脏某一个内脏下垂的特效药嘛，所以如果你的感觉是那个心脏痛的感觉是往下扯的，那你必须用枳实把那个某种让它下垂的东西打掉，它才会升得回来，这样子。所以向下扯的时候，枳实是一定要的哈。所以就这个结构，那桂枝生姜都是比较通心阳的，那加一个枳实，把那个下扯的感觉平息掉啊，这样子。那至于说这个木防己汤呢，是今天啊，我们临床遇到的心脏病患者，其实挂到木防己汤的人是比较多啦。啊，所以这个方子还是要晓得一下。那张仲景根本不是把它放到胸痹篇，张仲景是放在支引，支引就是你的痰哈，让你感觉胸口被撑住、塞住的感觉，那就是心血管疾病嘛。那木防己汤，我觉得防己这个药哈，一天吃到3000很多了啦，我也不想你一天吃那么多碗哈，怕你吃伤，因为它虽然能够抽掉你身体里面管状 的结构里面的脏东西，可是蛮寒的，有点像是肾脏的咖啡啦，就你吃了之后肾脏会累，好，所以就差不多这个一天3000可以了，吃慢一点也没关系。那这个石膏呢可以放很多啊，但是你如果怕拉肚子你放少一点，喝慢一点也没关系啊。那不行的话呢，就加茯苓跟芒硝，把它那个溶解那个黏痰的力道再翻上一层。那它的主症是喘、胸口发闷、胃的这个地方发硬，就觉得闷硬。那最好抓的主症是脸色发黑，就是这个心脏不好的患者，他的脸色就是让你看到他的气色是灰黑的。因为木防己汤的主症的那个人，你一定看得出来。就脸发黑，那有脸发黑你就可以用看，哦，他把那个血管清了之后，这个血管变好，他脸色就回来了。那这个人参我觉得当然古方放党参也可以的啦，哦，那如果你吃这个汤吃了几帖以后啊觉得累，那你就停一停，吃个真武汤回复元气，就再吃几天真武汤回复元气再吃回来啊，因为其实任何一种型的心脏病，我都觉得真武汤是很好的保养药啦。因为这个现代人阳气比较虚哦，有的时候张仲景这些方子好归好，可是你吃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气有点虚到撑不住，那这个就要用补阳药啊，附子剂什么来让你的阳气恢复了再继续用。那这个甘卓的玄附花汤哈，这个也不是放在胸痹篇里头的，桂林本是放胸痹篇了啊，但是他是说这个东西是比较是肝脏相关的一些结构啊，有一些痰塞在里面，那肝脏塞上来的痰呢，还是要用玄附花比较好用。肝脏塞上来的痰通常会有除了心脏病之外还有什么呀？男人的乳房肿大。啊，就是肝气郁结造成的这个痰塞在这个胸腔，那是比较是少阳的里面，胸腔的外面，啊，这样子的。那玄附花汤呢？同学记得啊，玄附花，我也是写一天就是吃到6000也很多了。那记得去药局买，要先拿2丝丝搅一搅啊，苦的玄附花又没效，又会让人发恶心。 要买有一点淡淡的咸味的才会很好用。那玄附花它的作用呢啊，你也可以，因为古时候如果以症状说的话，玄附花对的症是什么？梗喉咙，就是你觉得喉咙发梗的时候要用玄附花，咳嗽的时候啦或什么的时候。但是呢如果以病机啊来说的话，它是玄附花是一个运转五脏真元的药，就是你的五脏里面啊，心肝脾肺肾里面互相在流动的那个能量，玄附花可以让它比较顺一点。那这个运转五脏真元的药性啊，我觉得你治内科的药不是很明显啊，可是它有一个偏方，它玄附花用起来力道还蛮大的，就是韧带断裂，我们中国人说断筋啊，就是那个橡皮筋的筋啊，断筋，因为你如果受到重大撞击，那条韧带那条筋断掉，它就会两边缩起来离得很远，对不对？就不可能再合连回来了嘛，对不对？骨头跑不了，筋会跑。可是那个筋缩到两边之后啊，那你就用大量的玄附花跟黄糖啊，煮成浓浓的玄附花黄糖膏，然后用纱布啊把那个膏调在断筋的地方贴上去，这样的贴个10天20天啊，它那个两个断掉的筋的地方会长出两个球，然后慢慢靠近慢慢靠近，然后把那个筋接回来。所以玄附花这方面的力道是很强的，但是其实这就是一个中医史上的玄案，因为原来讲治断筋的花是叫做玄花，是另外一种植物，然后后来做有些中医书抄错，然后就开始用玄附花，然后发现玄附花也有效，然后现在就用玄附花了。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敢乱讲，糊里糊涂的。那葱白呢，14根葱白哦，我觉得太重，就如果你是没有很对症的话，14根葱白会让人整个胸口，就是它通气通到你胸口爆痛，然后就胸口要爆胎一样，所以好3根就好了啊，不要太猛。那新酱呢是刚染好的绢手帕，那这个古时候是天然草木染，你知道，就一块手帕什么都有。那我们现在一块手帕什么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够倒推啊，就是那个手帕呢是丝织品，所以我们丢两个蚕茧好了。那染料呢是茜草，那我们丢点茜草好了啊，就是大概代替一下，好不好？如果你没有，其实买不到蚕茧，那你就丢个桑叶好了，好不好？就是意思啊。那怕桑叶好像还没有被消化，那丢点蚕大便好了，就是大家意思啊，都还可以了啊。但这个就是好像这个蚕丝啊，好像比较能够通你经络还怎么样，就是从肝气郁结撑上来的那种心脏病，要用玄附花。那特征就是胸口发闷的那个时候，就是要捶呀、啊，要打，就是他会这样子，会这样比较舒服，或者是他觉得快要不舒服，他可能喝热水会比较舒服。那这种情况要用玄附花汤啊。那再来一个，就是我觉得总体的保养方呢，还有一个延年半夏汤可以用。延年半夏汤是这样子啊、哦，它本来的主治是治胰脏发炎。你看胰脏发炎，其实这件事情就胰脏发炎的特征是你左边肚子痛啊，会腹痛彻背，就因为那个胰脏的位置的关系，那个肚子痛会痛的连到你的后腰一起痛。这是胰脏炎的特征，所以延年半夏汤本来是治左边肚子的腹痛撤背。那当然它的结构上来讲，我觉得有可爱的地方，就是因为胰脏里面的脏东西要推出来啊、哦，要从胆胰管出来，就是它本身要走胆管的，所以这个方呢，它又让胰脏把脏东西挤出来呢，又能够通胆管，所以你如果是那种胆有病的人，这个方也能好好，也很保养，好不好？所以简单来讲，就是延年半夏汤以结论来说的话，就是你的身体的左腔从胸到腹啊，你喝了它都会变得比较干净。所以你如果心脏的不舒服的感觉，或者你人不舒服的感觉，就是偏在左腔的话，那你就用延年半夏汤。那这个方子可以活用的地方很多了，左胁痛啊，左腹痛啊， 左心痛啦、啊哦、都可以听得到，结构上还蛮可爱的，然后本身对胆管也很好，那不会太猛啊。那所以这个方就是，如果你的心脏不舒服，你感觉到就是身体左边比较怪怪的，那你就喝个一两天保养，这样是可以的。嗨，你请说。我就怕你问这个问题啊，就右侧就是要分，因为右侧有的时候啊是就是气啊，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气是左升右降，对不对？所以左侧是要把这个气能够抒发上来的药比较能够治左，然后把气能够降下去的是治右，一般来讲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如果加用一点枳实啊，用一点什么有治右的，可是右侧偏偏就是人的真正的这个肝脏又在右侧，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肝在不对劲的时候，它还是右侧会痛，那个又不太一样，所以比较复杂一点。我就今天先逃避一下这个问题哈，痛了再来，这样讲也很不负责任哦。就右侧是用降气的药比较用多，比如说枳实啦、紫苏叶啦，啊、哦，这种降气的药，你挑个几种来用的话，效果还可以的。那么还有那个另外啊， 牛肠的鳖甲， 鳖甲治脾肿大，不是用治脾脏，脾肿大不是胰脏，我这个方主要就是胰脏炎，但是脾肿大有鳖甲也是好的。啊，这些都在这个地方。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我有点不太想讲，就是在这个杂病论上面啊，那个真的很严重的那个胸痛彻背、背痛彻心那个东西哈、啊，是有一个药丸，就是乌头跟附子啊，一家人同时用的这个乌头赤石之丸。那这个的话，你如果真的会这样子心痛彻背的感觉有的话啊、哦，因为有发过心脏病的人，他们真的会说心痛彻背的。那有这种症状的时候呢，那有过的话，那你不如就去药局请他帮你配一个药丸，那你放在家里面就是紧急时候可以用，好不好？就是他的药丸就是配小小颗嘛，饭前吃一小颗这样子。那如果有这个病史的人，就配了当保养。那我就不想要很用力的讲了。那另外还有一个小药丸啊、哦，我也是介绍一下就过去了。就是有的人他的那个心悸哈、哦，他的感觉是，你像心悸就是坐在这边觉得心脏这样扑通扑通在跳嘛，是不是？那这种一般的心悸，可能是心阳虚，可能是心阴虚，对不对？你抓一下主症，看是炙甘草汤还是桂枝甘草汤之类的嘛，对不对？那可是呢，他。张仲景提到说，如果你的心悸的感觉是心下悸，就是你那个觉得心脏在跳的感觉啊，是在心脏的位置更下面一点这个地方，不咚不咚。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他的问题不是你的心脏，是你心脏下面的器官在水肿顶上来了，所以心脏在跳的时候一直在撞到。所以重要的是要能够把这个心脏下面的胃啊、肠啊那个水肿退掉一点。那这个是用半夏麻黄丸。那这个就是半夏跟麻黄等分，然后叫药局做药丸，那一次呢就吃三颗小药丸，那让这个麻黄跟半夏啊，把你的脾胃里面发发汗，让它瘦一点啊。那这样子的话，不要顶到了就没有心下悸，好不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酒痛丸，我觉得酒痛丸我不急着教，因为酒痛丸我想要有一个，我还有想要做一个更温和的，就是后来还有一个方叫做那个温白丸说不定哦，同学会有机会用到。就是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啊，是大泻也是大热的药，就是巴豆，听过吧？那但是巴豆你直接吃一点点，就是狂拉肚子，然后整个肚子热烘烘的那种拉，然后拉的死去活来，竟然不是很累，因为它是很热的药。那温白丸这个药哈、啊、是。把巴豆呢用很多其他的引经药把它的药性拉散，就是那个巴豆的那个火一样的冲力啊、哦，把它分散到各条经去。那这个温白丸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天可能只要吃一颗到两颗，然后就是说你不要吃了肚子痛拉肚子为原则，然后它那个热力那个火力会在体内慢慢累积， 那可能吃到第15天、20天的时候，忽然你啪下一堆血，然后你的子宫肌瘤没有了，就是要累积那个热力，然后累积到它炸掉你一个瘤，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药。那当然就是外伤淤血什么也是可以用的，那个是那个是日本医心方里头记载的中国的一个温百丸，那后来宋朝的和剂局方也有再一次记载这个方嘛，哦，就是一个道士给一个官，就是他的那个官姓阴，阴阳的阴，他的太太好像那个子宫长瘤还怎么样，已经拖了很久的治保，那这个道士加了这个丸，那他温白丸是很粗野的丸嘛，但只是你用很不粗野的吃法，就是每天吃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累积到他啪一个把那个肌瘤打破为止，然后就是吹气球，不知道哪天会爆，你知道那种。那莹莹啊，你这边有温白丸对不对？你便宜分同学回去玩也可以啊。 没事可以吃吗？ 没事啊，不是我的意思说，如果是有同学说哈，那种很爱吃冰的哈，那我看你就没事推一个温白丸当口味而已，这样连吞3个月，说不定那个冷掉的那个死水死血一次给你打出来。像是治肌瘤，我们本来说是用桂枝茯苓丸，对不对？那我就觉得现在的女生的那个子宫肌瘤，因为体质常常都已经偏寒。然后塞住的呢，又不只是血，还有痰，还有冷水，什么都乱七八糟纠结在一起。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就比如说你每次吃10颗桂枝茯苓丸好了，你再去配10颗的50乌头丸，那是孙思邈的一个方，32味药，我也不知道，就它能够把身体里面的冷气啊、冷痰啊什么都抽掉一点，但这50乌头丸很温和，就它只是。好像刮刮刮刮刮刮，把你那个黏住的那个冷的痰啊、什么风气啊、寒气刮掉一点。那如果10颗桂枝茯苓丸加上10颗50乌头丸，那我就觉得它的就是会互相帮忙了，就是药性变得比较利一点。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加1颗温白丸，那这样子你打这个肌瘤的胜算就比较大了。我那时候跟莹莹他们在讲说，我们要做9星连珠温百丸，就1颗温百丸搭配，19颗50乌头丸，然后就是一个太阳9个行星这样来吃，就是这样子。因为现在那种痰底的人哈，像同学有些人都跟我讲说，我有子宫肌瘤，那我现在都已经不吃冷的啦。我跟你讲，你不吃冷的，只让你不要继续寒，可是已经塞住的地方还是已经有一点那个地方塞的在寒，那你用这种方法去刮，可能会比较有胜算啊，就是现在就是一路吃冷上来的人是，但是温白丸，莹莹啊，温白丸差不多吃几颗会觉得肚子有点难过了。 我只能吃1颗。 你只能吃1颗嘛，对不对？ 1颗都被你嫌酸。 就是1颗就已经会有一点。 就是会散发蛮特别 的味道。就是身上整个人都是发出酸味，就是那个身上那个有一些东西已经被逼出来了，所以。温白丸你要卖同学还是乐捐？乐捐就是送给同学一人10颗回家吃10天这样。那卖的话也没关系，反正不是多贵的药嘛。 不是贵的药，5颗 要好， 怕他们撑不 起来。那5颗吃的不上不下的，就是肌瘤变成血囊这样子。好吧，就拿出来，那同学就乐捐，反正不是很贵药，你同学随便丢个50块在他桌上，你就拿一把回去啊。好啊，就是，哎，你有没有？那你有没有50乌头丸？50乌头丸，我想吃，我不想你卖掉，卖给我了。 我有3罐， 你们家有3罐？ 好像有2罐。 慢慢教的时候有放一 点。你这边有没有？ 有， 偶尔放 在身上。好，那你们看着办，好不好？那。50乌头丸好像那个这个药是那个美国的尼海夏先生炒红的啦，就他治癌症的患者，他让癌症患者吃50乌头丸跟当归生姜羊肉汤当保养药了，就是把你的身体补得暖一点，比较能够挡癌细胞。好，那就这些大家参考参考。那你们家50乌头丸记得留一罐我要哈，那其他的你们就看看跟同学分一分好了，好不好？那不知不觉就也修闭篇差不多可以打完收工了。 就不说起来很无聊，对不对？就是你没有心绞痛，这一堂课就好像不知道要干什么。 年半箱方没有写怎么煮， 没有写怎么煮就随你煮了，好不好啦？就两碗煮一碗，三碗煮一碗都可以了。那个，还有一件事就是，既然这么讲到这些这么多的瓜蒌实的方子啊，我就跟各位同学再多说一个方，就是小陷胸汤。就大陷胸汤是很猛的，它是因为大陷胸汤通常的主治是弥漫性腹膜炎嘛，它吃下去之后啊，从你那个肠子的那个洞啊，把你那个整个腹腔的痰那个脓啊都吸进来拉掉，然后那个洞帮你关起来，就大陷胸汤非常恐怖，就是临床是这样的，整个腹膜的脓它会把它抽到干然后关起来，怎么做到我都不懂，就是好像那个异形第四集的最后一幕啊。那个，可是呢，小陷胸汤的可使用范围就很广。小陷胸汤它是瓜蒌实跟黄连，那黄连蛮寒的嘛，就是你不用放太多，2000就好。瓜蒌实放个50006000没关系，然后再加上半夏，我觉得50006000都 OK 啦。就是瓜蒌实、黄连跟生半夏。那这个小陷胸汤呢，它的主症非常好抓，就是。胸口下面这个我们说胃的这个部位啊，你这样子用手轻轻的搓一下，如果就痛的话就开，只有这个辨证点。那只有这个辨证点它治什么呢？你如果是胃在发炎，如果你这样子摁一下就痛了，那就代表你这个胃炎啊，是太多那个腹腔里面太多痰把那个胃包住了，它闷坏了发炎，那你把那个痰打掉了，那胃炎就好了。或者是你咳嗽感冒后久咳不止，怎么药都没有用，你戳一下看看会痛，好，那就是这一个地方有痰塞住，所以咳嗽都不会好。小陷胸汤很好用，很就是说只有一个辨证点，就是心下你按了会痛，就这样，只这样就用，不管你得什么病，癌症也照用，好不好？这时候就顺便教了，以后就不用再教这个方子了。下课了，还有下课前同学什么事回家吃药什么问题，就太复杂了我都丢给樊助教去处理了啊。大家私下约出去谈啊。那有没有什么其他一般的吃药分享讲啊？请说。 是上礼拜教的真武汤，因为你说吃那个麻黄附子会不会发汗穿烧嘛。那我吃真武汤然后老师有说，因为我在我都在外面跑没办法吃那个 红 的我吃的中那老师有说特中如果真武汤是两罐加一罐泡附子去 咬比较好一点，因为 然后每次吃2次吗？ 没有2次，每次吃5次6次啊。这真武汤没有那么小碗啊，吃多一点，2次吃不出感觉。好， 老师，那个大黄蛇虫丸跟天鹅炙甘草丸是 可以一起吃 还是？ 我觉得啊，可以一起吃，但是你最好错开。就是你一个饭前一个饭后，这样会效果比较好一点，好不好？ 两个饭前 吗？那随你喜欢。还有吗？ 黄芪是不是？就上面下半比较好， 这边还是不行吗？ 上背。 你那个地方不行哈，你看一下桂林本上面那什么寒气浊于哪一脏，那个哪一条经痛要用哪一条经的方。因为那个点看起来好像是一条经络上面某一点，就是前面的六气篇的寒浊于哪条经？ 好像是0.1 后。那还有呢？那你的那个喉咙痛啊，可能是挂到少阴猪肤汤，就是猪皮跟米粉熬的。刚刚下课樊助教在教同学吃的，就是这种比较阴虚血虚的人啊，喉咙痛挂到猪肤汤，因为少阴喉咙痛有6路药，好，我们真武汤不是其中任何一路。真武汤是治烧阴病，不是治喉咙痛，好不好？所以你们跟他们猜想一下猪肤汤怎么煮啊？你那个吃了真武汤要发燥热的是要吃猪皮的啊。 哎，请教一下，我说心脏是点痛，不是脚，也不是一点这样往内痛，那是属于向内长。 一点痛的，刚刚说的那个乌头赤石之丸比较有效。那还有一个啊，一点痛的，就是说妇人篇啊，有一个药是专门治身上的刺痛感的，那个红花酒，就是拿藏红花太贵了，就穿红花去用酒煮了喝一喝，啊，那是血气痛。那还有就是六经病里面的少阳病的柴胡桂枝汤，是治身体的莫名刺痛的。所以你看一看，你把个脉，参详一下，你可能体质偏哪边，好不好？ 做一下。 啊。那这样子的话，第一是，你必须要喝水喝得很少，因为你知道，就是真武汤哈。它是喝的水越热越少的时候副作用越小。那第二就是又加入猪肤汤的行列，就是你们平常啊，你不要看说以为自己好像有一点肥肉啊，说是我油够啊，那不一定啊，就是说你的油太素了啊，就需要吃一点肥猪油，好不好？就是你们猪肤汤的行列，它稍微分享一下啊，就回去这个米粉煮猪肉加蜂蜜来喝喝看。因为我跟你讲，有的时候就是一个季节一个季节有他那个气啊，但这差不多体质人都是那个调调，你知道，就是班上已经有三个都有那个调调，那就是现在大家要吃肥猪肉了啊，好不好？猪肤汤就是米粉煮猪皮，然后再加蜂蜜，这怎么吞啊？听说煮完之后放到室温就变成果冻状，就它那个勾芡的程度是完全变果冻状，然后就只好切开来，然后嚼了吞。而猪肤汤，我跟你讲，我这边有一个同学递单子哈，问说什么上班话讲太多烧虾，哎呀，对吧？这个超有效，就是你上课当老师的，比如赵嘉文啊，你感冒没有很好的时候啊，讲话觉得啊，跟学生讲话这个怒火攻心啊，你用这个试试看，就是把它做成小熊 QQ 糖啊，就这样嚼一嚼，哇，超级润喉，啊，好，还有啊，没有？那猪肤汤是适合职业的歌唱选手用，那这种业余的不能用。因为业余的歌唱选手要让声带干一点才不会走音，那职业的不怕这个问题啊。 那热量会很高吗？ 热量，你跟我讲热量。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觉得人要肥啊，喝水都会肥，对不对？重要的是你要把肾补得很强，代谢能力很好，真武汤喝八个月让你吃什么都不会肥，对不对？是不是？就是人要瘦要看你代谢的力道，是。那，因为你知道，像这个人瘦的一个猴子一样，你说他吃东西多不多？好多啊，热量好高啊，对不对？简直像红炉一样，对不对？可是他就是瘦啊，是不是？他瘦得掉啊，对不对？所以重要的是他身体能够代谢啊。那因为减肥方，其实我都渐渐的有在暗藏在这个课程里面啦，但是也不急着讲多啊。我总觉得各位不够肥，就是像比如说哈、啊，上次不是教个转气汤，我说让每一个细胞吐水，对不对？那你如果用转气汤，每一颗细胞能够瘦5%，你人的体重也少不少斤啊，对不对？是不是？就很多减肥药已经暗藏在里面了啊，让同学就自己稍微揣摩揣摩啊。好。先讲哈，大家想。 哪里？ 因为我们后面那一段没有录到，所以可以拿。